第九集，我要给自己打工。我不再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二流子，我要给自己打工。我正在睡回笼觉和回忆看我支持的球队是如何一雪前耻7-1了对手之间徘徊不定的，我的手机就响了，昨天微信上那一长串的工作信息，我一个标点符号都没看进去，因为我的不及时回复导致我的公司现在面临一个决策上的难题，需要我这个一把手亲自坐镇。我懂个屁的决策，这是我面对现实的第一天，于是我还是去了。入住的酒店房间是一个普通的套房，连烘干机都没有，西裤挂空档，太丧尸了。我拨通了酒店前台电话，让其帮忙购买一条内裤。前来送货的酒店服务人员看我的表情很丧尸。我刮掉胡子，洗去一身颓丧，撑着洗手台跟镜子里的自己对峙了一会儿。镜中的我呀，有着五官更锋锐的一张脸，或许是因为身材更加健瘦了一些，猛然拉近与镜中对视的那双眼的距离时，迎面有一种充满攻击性的压迫感。水滴顺着鼻梁与脸颊垂直滚落，眉睫被水浸得墨黑，眼中的茫然便深深地沉进了不透光的眼底。这张脸不做表情时的神情莫名的冷厉，更像是我不高兴时的样子。19岁时的我没有这么强的气势，但个性张扬，也没有这幅被社会毒打过一般的警戒一切的生人勿近，这是来自时光的塑造。哎呀，看来这些年我过得并不怎么快乐呀。我冲着镜子里的自己挑衅的一笑，压抑的氛围一扫而光，镜中的我也笑出了19岁时的疏朗。还是19岁的我更顺眼。25岁的我还挺自律的，身材保持的还算不错，换上了纪星辰给我预备的衣服，端的是气宇轩昂，人模狗样。将衣服穿正之后啊，我才发现我身上这套衣服竟然跟纪星辰那一套是一样的款式。虽然心里有些别扭，但是不得不说呀，纪星辰买来的衣服尺码还挺合身的。我的公司和我想象的有点不一样，我被前来接应我的助理驱车带到一栋极具现代化与科技质感的办公楼前。放眼望去，这栋写字楼的黄金楼层都是我的，我租的。我家呢，祖传经商，我自幼并没有什么理想与目标，十几岁基本定型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会走父辈铺好的商路，但是我没想过我以后会从事什么行业。我看着眼前晃眼的办公楼，男人的事业心野心勃勃了一下。25岁的我会立足在什么行业呢？金融，不太适合我。汽车，是我之前想过的。地产，子承父业这个可能性更大一点。 李总好。 李总好。 李总好。 我一边琢磨一边进了办公楼，往来的员工客气地叫着我李总。我的心中已经有了翻手为云，手握全球经济命脉，天良王魄的爽文男主剧本了。我的确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商海新星，但是我没想到啊，我在一众高端大气的行业里选择了卖菜。说卖菜不准确啊，毕竟我还卖水果以及其他生鲜。企业的高层会议桌上， 我手中拿着一支镀金的钢笔，以记笔记的派头在文件纸上画王八。听着销售部总监与市场部经理扯皮， BD 经理在旁撮火，企划部于三方嘴炮中见缝插针的就主推业务慷慨激昂的提议，宣传策划等部门适时的鼓两下掌，比起赞美方案更像是看热闹看起劲儿了。为什么不是土豆白菜一斤涨幅几毛的问题啊？我为自己的无知叹气。公司的经营模式并非是传统的菜市场，而是走的 O2O 模式的电商平台营销。手机支付愈发便利的今天，外卖到家，食材上门，亦受到了顾客的追捧。公司在线下也开设着实体超市，有着从下单到实时配送完整的产业链，重点以线上平台的流量吸引各方商家入驻，扩展市场。运营至今也算是业内的翘楚了。做生意讲究时机，踩到了时代的浪尖，成功不算偶然。我倒是有些好奇，我是怎么踩上的浪？哎呀，民以食为天。我看了看公司月度流水的报表，上面的数字啊，以及水涨船高的交易额增长，打消了我转行的心思。我要是子承父业的话，正常来说应该是家中做工程建设的张顺礼在工作上跟我更有话题。难怪昨天晚上谢敬东想跟我谈生意，当时看他打扮的斯文内敛，一股精装精英气质，宛如一名从言情文里下凡的霸道总裁。闹半天他才是子承父业。他爹有个渔港，列着一码头的轮渡与渔船，那名霸总原来是倒腾海鲜的。我欣慰，好兄弟就是要一起朴实无华。我的公司全称叫做盛记科技信息有限公司，企业文化上写着盛季两字，取自繁盛的收获季节的寓意，与我经营的行业倒是搭调，有点让我联想到我那位姓季的现男友。我本是来公司探明情况的，没跟一众陌生的下属挨个自我介绍，我只好挨个的看过去，企图与在座的各位混个脸熟。我心里打小算盘时，表情就会绷得很严肃。会议室一众啊，迫于我的淫威，逐次的安静了下来。哎呀，早点开完早点散会啊。我自认为和蔼地说了一声，继续。整个会议室的沟通忽然变得和谐有爱了起来。我屁话没说，遑论决策，我的下属们却在温声细语的沟通中自顾自地达成了共识。他们问我，我只管点头。于是会议愉快地结束了。会议室里只余我一个人，可能是穿越后的后遗症，也可能是宿醉后的不良反应，我有些头晕，趴在桌上休息了片刻。啊，好想一睁眼再回到学校的课桌。我将转椅面向落地窗外的高楼大厦，静了会儿心，整理了一下目前得知的六年后的现状。双亲健在且安好，朋友关系照旧，暂时没有需要复盘的地方。老婆简一，分手原因不明，获得新身份总裁，有一家需要我担负起管理职责的公司。感情方面有个伴侣。想到25岁的我与现伴侣是否互相喜欢这一点，我又不禁在脑海里捋出一条大写加粗的疑问来。毕竟我的爱执着又热烈，我初醒时问季行程问题时，每个他都直率地回答了，唯独对我是否喜欢他给出的是一个闪烁其词的反问，像是对我们的关系不确定一般，才给了我能理直气壮甩开他的理由。或许25岁的我和季行辰 未必像表面上那么恩爱。25岁的我，可真是个成分复杂的渣男。